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4月3号的凌晨2:20了，我在录我这一期的8分半节目。那么你知道啊，我们现在不是收费了吗？那么收费呢，大家当然很关心，道长会不会又割啊？那我不是曾经讲过吗？就是除非真的要放鸽子了，否则以后是不应该随便放鸽子了。今天我跟你说，真的是差点又割，非战之罪，非战之罪。我今天晚上准备了一整晚的节目，刚刚录了足足2个多小时的内容啊，很开心。哎呀，任务完成，发给大一。没想到，真没想到，我心血来潮，平常我录音很有信心，不会回听的嘛，但那听一下，竟然全都是咔嗒咔嗒咔嗒的怪声，怎么回事呢？竟然是我忘了按开麦克风，你说竟然还有这种事儿？可是我等一下7点钟就要，其实7点前就要起来了，因为我现在正在陪我家人呢，回到老家河北我外公外婆的坟上，要预备今天去上坟扫墓。没办法，唉，看来今天晚上别睡了，呵呵，就是为了不割。你说我，你说我容易吗？容易吗？难怪啊！你看，有这么一位朋友，就之前留言，这位朋友叫 NS Better， 他说道长真是文艺界段正淳，每段许诺都是真心的，是真心的，我每段许诺都是真心的。哎，说起来，我小时候啊，看小说、看电视剧，觉得哎呀，段正淳真不错啊。照照镜子呢，我就觉得虽然我人啊性格上像他，可惜样子不像啊。不过那时候还小，觉得说不定长大了脸会变，对不对？谁知道越变离得越远，算了，既然不是长那个像，就还是别学他好了。这个留言啊，并不是在上一集的八分半下面的留言，而是在我的编辑啊，播客界第一红人啊，杨大一，他的一个单口对谈节目叫多多指教，在下面留的。那么话说呢，4月1号那天出了是8分的最后一集，8分半的第一集也是杨大一这个多多指教里面呢跟我聊天的那一集。那么这位朋友就在那下头留言的，我也希望你们大家多去多多指教一下杨大一的多多指教啊。那么你看啊，我刚刚录了2个多小时，现在重录，我估计这么做好不好？因为我实在不能熬得太晚了，否则明天在坟上我怕我累倒。今天呢就不在节目里头呢回应朋友的留言了。我看发现刚才回复各位朋友的时间也挺长的，我找一集番外，那么做一集番外专门回应留言。那这个番外是不计算在本季节目80集里的，你放心啊，额外播出。这行吗？不知道行不行呢，我去跟小宇宙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要是不行的话，我们下期节目就再加长呗，反正你是听着睡，就让你听到天亮起来都还听着。今天一开始啊，照例就是按照以前8分的往例，你知道我要先干什么了，那就是道歉。为什么道歉？我又读错字了。上一集节目我不是介绍宫崎骏的新电影，哎，你看了吗？这个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啊？是什么片名我都忘了，你看。然后我就介绍到宫崎骏上一部电影《风起了》里面的男主角就是真人啊，就历史上日本零式战机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呢我念成了绝月二郎，结果被很多朋友指正了，不是念绝，是念枯月二郎。人家是日本人，但名字是汉字的名字，也不能随便念嘛，你说是不是？好，今天呢，言归正传，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润出去的人。不过你放心，聊的是润出去的俄罗斯人。那润出去的俄罗斯人有什么好聊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甚至有人还觉得挺有参考价值，也不一定。话说，你知道润出去的俄罗斯人，我当然指的就是自从2022年2月份 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离开俄罗斯国土，打算永居国外，或者至少在战争之前不会回国的那批人。那么这批人我们先掌握一个数字啊，他到底有多少呢？很难计算，真的很难计算。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润出去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你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指的是你得到另一个国家的永居权，还是说你拿旅游签证或者工作签证、留学签证去了另一个地方，但是不断延期、不断延签、续签，然后就暂时还不回来。所以呢，到底你是出去旅游、出去移民、出去上学、出去投资、出去工作，这都不好算。那么所以我们只能有个粗略的数字啊。那么我看到一个数字是说，到现在目前能够掌握到稍微精确的数字是2022年2月份这个战争开打以来，到当年也就是22年的10月份，总共有90万俄罗斯人离开国土。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波来计算他们为什么走。第一波就是战争一开始，欧美等西方国家迅速制裁俄罗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人想要走。一种是纯粹的政治理由，就是完全无法同意这场战争，反战啊，反对战争，甚至延续到反对普京总统治下的这个俄罗斯政权。那么另外一种理由是更多的是跟经济相关，也就是说他原来服务于一些外资机构，那么这些外资机构要走了，那么许多我记得当时很多美国公司要撤出俄罗斯，你知道现在俄罗斯本土已经没有美国公司了吗？就拿麦当劳来讲，你今天去俄罗斯的话呢，就发现没有麦当劳了，虽然那个店好像还在，哎，东西都很像，进去吃呢，哎，一模一样，只是名字都全改了啊。那么比如说这些公司要撤出，他底下有些俄罗斯雇员，他们当时呢是给这些雇员一些选择，你要不要跟咱们走，跟咱们走的话我们就把你布置到其他国家去，那么就又这么走了一批，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就稍晚几个月，稍晚几个月才走的人啊，其实要走的理由跟第一波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们走得慢。为什么走得慢呢？这一批是比较有钱有资产的一批人了，他们之所以不马上走，是因为要花点时间结束在俄罗斯的生意，该卖的卖，包括房产，同时还要看着子女，比如说子女上学，子女要是上学的话，到了外国去哪上呢？念什么学校呢？能不能接得上？找不找到的学校呢？都要花点时间，都搞好了那就走呗，这是第二波。第三波就是等到十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发起了一次局部动员令，那么征召了一些合乎年龄的青年男子入伍上战场，那时候又走一批，这波走的人当然就是不愿意上战场卖命牺牲，这么又走了一批。不过说起来啊，在此之前俄罗斯早就有过一波移民潮，只不过规模数字可能不如现在这么大，那是发生在2012年。年岁稍长记性比较好的朋友，你还记得2012年出过什么事儿吗？那就是俄罗斯总统大选。在2012年之前呢，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是普京原来的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那么此前普京已经连续担任过两届俄罗斯总统了，但是按照俄罗斯的宪法，当时的宪法规定他是不能够再当总统的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让梅德韦杰夫当了总统，然后他呢反过去做梅德韦杰夫的总理。那么这个事情在当时挺搞笑的，大家都说这两人是玩二人转吗？那么会不会一回头梅德韦杰夫做完了，又轮到普京又可以出来了呢？因为他这回就不算是连任一次，而是重新再来选过嘛。果不其然，2012年他还真的出来竞选，并且以六成以上的票数胜选。那么六成这个数字啊，在他最近几次的选举里面算是比较低的了。而当时呢， 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领袖呢，都纷纷指责普京这次选举啊是有舞弊造假的嫌疑。那么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大小示威游行，莫斯科有一场20000多人上街的游行。那么但是普京毕竟选上了，于是这时候又走了一批人。那么这些人就觉得看样子普京是要一辈子干下去了，咱还是洗洗睡吧，该走的走吧，就走了。那么直到现在啊，都已经2024年的4月份了，究竟俄罗斯有多少人是真的出去移民定居到另一个国家的呢？这个数字我刚才说过不准确，那么我姑且讲一个给你听听看，就是英国经济学人啊，那么一个报道，去年的报道。那么去年这个报道呢，他就引述的是一个媒体跟智库机构，这个机构呢叫做 ReRussia。这个机构你得注意啊，它是一个海外俄罗斯反对媒体，那么也就是不同意现在的普京政权的，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它的估计是到2023年的7月份为止啊，有817000到922000之间是干脆打算就此别过，就出国远行到了另一个地方注定下来，就不是去当游客或者当学生那么简单了。而这些人里头最多的是去了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去塞尔维亚的理由啊很好理解，因为向来跟俄罗斯关系很亲密很亲近，那么并且是不需要申请旅游签就能够直接入境的，我讲的是对俄罗斯人而言。而哈萨克斯坦呢，自然跟俄罗斯关系也是一直密切的，直到这两年呢仿佛才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有一个地方啊，俄罗斯人去的地方倒是让人有点意外啊，人数不多但很有趣，就总共有几千名怀孕的女性啊，孕妇移民去了阿根廷。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这好像搭不着干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北半球一个南半球，一个拉美一个俄语区。去阿根廷的理由，第一是因为他的签证旅游签容易拿，第二就是你去那生孩子啊，生下来他自动就拥有了阿根廷国籍，这是按照阿根廷的国籍法享有的资格跟权利，那么并且可以享受免费医疗。那你在那生了孩子，你孩子是阿根廷人了，你孩子的爸妈在那还不好混吗？你说呢？不过现在不敢讲啊，因为现在这个阿根廷总统的立场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当时。而且你可能会问，那美国不也是按照国籍法，你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就天然拥有美国国籍吗？但是问题是俄罗斯人他去不了美国啊，你说是不是？我们知道俄罗斯一遭受制裁，那么去很多地方的路径都被切断了嘛。你比如说向来跟他很贴近的欧洲各国啊，欧盟各国都把跟俄罗斯之间的航班跟高铁火车等等都中断了。我们现在搭飞机去欧洲还要特别绕开俄罗斯，有几种，比如说我从香港飞过去的话搭国泰就是这个样子。而接壤它的像芬兰是很快就封闭了国境，也停了圣彼得堡跟赫尔辛基中间的高铁。那么在他们还没干这些事儿之前，其实已经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人是循着这个路线出国。那么至于波罗的海三小国，像拉脱维亚以及更难的捷克，那么干脆就停发一切签证给俄罗斯公民。那么有些国家对俄罗斯里面的某些人是友善的，比如说有些逃兵役的人，那么到了德国的话是能够申请庇护签证，就认为你是一个的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因为你不想服兵役。但是像波兰、芬兰、波罗的海等国家呢，就不提供这种庇护，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既然反战不想上战场，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土内去反抗你们的政府？那跑出来反战那只是你个人保命，对不对？那算了吧，关我什么事呢？对于这些出去的人啊，这种人群啊，由于是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应该规模相当大，而且会在全世界各地形成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移民现象和群体，所以呢很多人啊可能就会联想到白俄。你有没有听过白俄这件事情？不是白俄罗斯哦，是以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移民群体叫做白俄。 假设你是哈尔滨人或上海人的话，你可能对白俄这个概念会更加熟悉。简单讲，白俄是什么呢？就是在上世纪的1910年代，俄罗斯在革命期间，那么当时呢，有一场内战，这个内战就是红军对白军。红军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苏联苏维埃政权底下的这个国家部队，叫红军。那么与他对敌的就叫白军。那白军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是一张大伞，底下的势力啊是很多样的。比如说这里头有的人是支持沙皇的，觉得这个苏维埃政权啊颠覆了沙皇政府，还杀了沙皇一家，太过分了，他们要帮沙皇报仇，重新树立沙皇的王朝。还有一批呢是支持一个更接近西方的宪政民主共和国的概念，宪政之民主概念。那么还有一批呢是觉得东正教不应该被苏维埃打压，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由于太过分散，是一盘散沙，所以呢后面他们就完全失败了。失败之后就要逃亡嘛，对不对？那逃亡逃到哪去呢？其中一个重点方向就是从西伯利亚南下，直接来到我们中国。而来到我们中国，他们比较熟悉的城市自然就是东北第一大城哈尔滨。早在他们来之前，哈尔滨这座城市我们都晓得一直跟沙俄是有很深的关系的。那么这时候这批白俄难民进入哈尔滨呢，就等于是蜂拥而入，一度使得哈尔滨在1918年之后啊，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俄罗斯人居住地，当然是在俄罗斯国土之外啊。你今天大概不能想象，除了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多俄罗斯人住的地方，曾经就是哈尔滨。不过到了30年代，日本人占据，完全占据东北，后面成立了伪满洲国之后啊，这些白俄在未满下面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很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会怀疑他们虽然说是白俄，跟苏联是一刀两断的，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人暗通款曲，或者其中有人被人渗透。更何况他们是俄罗斯人，外族人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是跟轴心国站在对立面，虽然还没有对日正式宣战，那么所以呢觉得还是不能让他们久留。那么正好1935年呢，苏联也要求这些白俄，你们回国吧，回国没事了，很多人相信就回国。回国没多久就遇到了这个斯大林的大清洗，哎，也不知道洗到哪里去了，相当惨。那么除了哈尔滨之外啊，另外有一座城市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上海。事实上在哈尔滨的白俄要进一步逃离哈尔滨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也是往南去上海。在1922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俄罗斯前海军中将，白军的海军中将斯尔塔克中将，率领了30艘船组成的舰队，浩浩荡荡抵达上海。上面除了海军，除了海军士官，除了一些杂务兵之外，还有大量的白俄难民。那么这些难民是谁呢？其中有不少过去的沙俄旧王朝的王公贵族，也有一些上流社会的成员，也有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艺术家。按照以前的讲法呢，那就是旧社会的吸血虫了。那么俄罗斯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成了新社会了，那么这批人在俄罗斯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那么他们也逃亡出来，陆续的这些人就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这批人日子其实还是很不好过。我们知道上海啊，过去是一个十里洋场、万国人民都有的大都会，但是俄罗斯人不算多，从来也就几百人，多半是经营皮毛生意，那么也有些部分有钱日子过得很精致的上海俄罗斯人。这一批来到之后，到了上海，你想想看，他们只去法租界还是英租界还是公共租界呢？他们以什么身份去呢？都是问题。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取消掉这批逃难出来的政治难民的国籍了，而他们这些人呢又不会英语，又不会汉语，也不一定会法语啊。那么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就很难生活。更惨的是，这些所谓的社会寄生虫，他们不懂得做体力劳动，也不愿意去做。那么在这里贫困无依怎么办呢？有些老上海就传说过，过去街头偶尔会看到一些白俄的将军啊， 倒在路边做乞丐。那么也有很多女子呢，白俄女子就进入娱乐业工作，比如说跳舞、唱歌，在夜总会里面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呢成为性工作者，那么甚至是成为本地富商跟一些外国洋人的情妇。这些女孩子呢，其实很多人也都是有老公、有孩子、有家庭的，但是她们要出来工作养活家庭。那她们的丈夫呢，她们的丈夫是不会出去做什么事的，因为人家男尊女卑，而丈夫也有丈夫的尊严。那么但实际上这群白俄群体啊，过得是可以说是相当凄惨，有些男性出来工作最后就沦为罪犯。那么乃至于当时在上海，白俄被认为是最低种的外国人。我还很记得，我明等一下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不是要起床去给我外公外婆扫墓吗？我还很记得他们尽管不是上海人，但也都跟我说过以前白俄怎么样，白俄怎么样，就心中有一股替他们怜惜，但是语义中又会感觉到这群人不是什么高尚分子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些白俄人呢，在上海还是集资筹款新建了两座东正教教堂，还留下了一个到现在我们都还很熟悉的纪念碑，那就是普希金的雕像。上海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有一个外国作家的雕像呢？事实上这座雕像也是唯一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那么他们就留下这个雕像，可惜原来的雕像在文革期间被打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87年重建的版本。这些白俄在49年之后啊，又陆续离开中国，有的在50年代苏联赫鲁晓峰当政的时候回到了苏联，那么有的人呢就之后流落海外去了美国、以色列，去以色列那些呢则一定是犹太人，也就是俄罗斯的犹太人。我在以色列的时候还见过这么一个以色列人，他就跟我说他的祖父就是当年在上海的白俄，跟我聊起来。这些白俄给我们中国留下来什么呢？除了普希金像，有一样你可能更熟悉，那就是罗宋汤。罗宋汤这个汤就是他们当年在中国带火起来的。其实以前啊，好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想起吃西餐，那必定就是俄罗斯餐，所以北京有老莫这种餐厅，而里面必有的一道菜人人都会吃的，那就是罗宋汤了。那么这些新一代的俄罗斯的移民会不会像是以前的白俄一样呢？好像不太会。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呢？尽管很多人有联想说他们是不是新时代的白俄，但是还是得做一个彻底的研究比较好。有这么一家学校，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叫做欧洲大学学院 EUI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这是一个在佛罗伦萨的学院。听这个名字啊，你可能以为是个什么野鸡学校，但它真不是。它是1973年吧，好像是欧盟特别，那时候还是欧共体，特别成立了一间针对覆盖全欧洲的高等学术研究机构跟培训学校，那么就在佛罗伦萨。他们非常敏感，在2022年3月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月，立刻成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叫做 Outrush。 Outrush 有点意思，就是跑出去的那种感觉嘛，但这一语双关，这个 Rush 也让人联想到 Russia， 就是俄罗斯。换句话说，他专门研究那些跑出去的俄罗斯人。那么平常有许多研究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半年会出一个研究报告，结合了量化研究以及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也就是做一些采访，采访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两年出来的那些俄罗斯人。目前我们能够读到的最新报告发布于2024年1月，是一份半年度报告，叫做 A Year and a Half in Exile。那么这里面指出了这一批新一代的俄罗斯的移民啊，和留在俄罗斯本土的俄罗斯国民是有显著不同的。这个不同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就这些出来的俄罗斯人，尽管有许许多的差别，但他们在政治上面好像都不同今天俄罗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同这场战争，也不认同发动这场战争的俄罗斯政府， 以及现在这个政府所诞生制的，以及他所有份去促成的目前的俄罗斯的社会体制。同时他们也不同意现在俄罗斯主流的某种社会价值观，这个主流指的是官方主流啊。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怎么样呢？比如说简单讲，对性别跟性取向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女权主义机构组织或者女权主义者在今天的俄罗斯的日子并不是太好过，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跟他们有很大的冲突，同时俄罗斯还是正儿八经的反对性多元取向，比如说至少针对同性恋。因为今天的普京政府是想复活某种的东正教，他所理解的东正教下面的俄罗斯传统文化，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西化的影响。也正因为普京的这些姿态，他被全球各地的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一盏明灯啊，他的粉丝其实还远至美国，就觉得大家所想所思所感差不多，那么你这么干挺好，你继续干。再来呢，就是这一批新一代的移民呢，还能发现他们跟上一批，也就是2012年之后出来的那一波俄罗斯移民呢，在这些政治社会价值观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也就是说，之前因为政治原因跑出来的人跟这两年出来的人，他们在社会问题上、政治问题上的看法都比较相近。不过在几波跑出来的俄罗斯人里头啊，有一波就是动员令之后，就开始动员军人之后跑出来的移民呢，就跟之前最早出来移民稍微有点不同。不同的不是什么价值观和态度，而是他们的收入，他们来自的地方。这些人多半都是年轻人，并不是那么富有，而且他们很可能不一定都是来自大城市，反而更多是来自二三线或者乡村地区，不是我们熟悉的莫斯科跟圣彼得堡这样的地方。那么出来之后呢，他们呢也能够看得到啊，这些移民里面好玩的就在这啊，收入不高的新移民出来之后找到工作的话收入很稳定，但是反而是家里有家底有财富的人出来之后，他出来这两年他的收入却下降了。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你本来在俄罗斯收入就不高，可能从事比较基层的工作，你出来如果愿意接受同样的工作或者同等薪酬的工作的话，你还是可以找到，于是你的收入没有下降很多。而至于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人，很可能是在俄罗斯经商的人，那么这些人等于放弃了他原来的经商原来的事业，出来之后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好干，就把那个钱存着或者是不想放在什么地方，没有主动去再增加什么收入。但总体而言啊，对于那些他们移民过去的地区和国家来讲，有个好消息，就因此他们没有明显的失业率，也不会为所移居的地方带来什么沉重的社会负担。再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新出来的俄罗斯移民在一两年下来啊，已经逐步的开始投入他本地的生活，试着学习本地的语言，并且彼此协助，而且啊，仍然很关心俄罗斯国土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可以说他们具备了某种的双层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开始学着认同所依据的地方，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对俄罗斯的关注。我见过读过这两天看过很多相关的报道，我发现这些人啊，确实已经开始有一种打算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住下去的这个准备了。一来是因为这个战争看来还是遥遥无期，二来则是这场战争就算打完之后，俄罗斯会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是令他们可能会满意的变化，似乎是没有的。既然如此，他们只好一条路走下去，就在落地的地方落叶生根了。尽管是这样，具备了刚才我说的非俄罗斯主流的价值观，可是很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在海外所参加的各种游行示威、反战游行这些政治活动却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呢？主要是担心各种跨境而来的打压跟问题。 怎么会有些跨境而来的打压和问题呢？情况是这样子的啊，我看到彭博2024年啊，就刚刚过去的2月份的1号有一篇报道，里面就说，当然你可能不一定相信，至少我引述这个来源，就是说他们得到消息说俄罗斯的外交部要求他们驻世界各地的使馆，至少是在那些中立友好国家，要监控和对付那些身在那些地方的俄罗斯的异见分子，那么同时也要求那些国家帮帮忙。最鲜明的例子啊，就是今年二月的时候有一个事儿啊，有一个俄罗斯的蛮有名的摇滚乐团，本来是从白俄罗斯起家的，叫做 BI2。这个乐团呢，在泰国呢有两场演出被泰国政府勒令取消，理由是他们是非法工作。因为你是旅游签证进来，结果你办演唱会赚钱，这不是非法工作吗？那么拘留了他们之后呢，就要把他们驱逐出境。问题来了，你把他们驱逐回哪呢？这些人都是反战也反普京的，那么你如果把他驱逐回俄罗斯，那不就是送他们回去送死吗？那这个乐团七个人啊，里头有五个人是有俄罗斯护照，也就是俄罗斯国民，不过好巧不巧，这五个人里头呢又有四个人是双重国籍，持有以色列国籍啊，另外还有个人也是双重国籍，持有澳大利亚国籍。结果争持了半天，变成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泰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遣送到以色列去了。除此之外，其实过去一年啊，还有好几个演出者演出活动，有的是音乐，有的是舞蹈，有的是戏剧，纷纷在印尼和泰国被取消演出，大概的情况也都类似。而在越南呢，甚至有几个搞反战游行的俄罗斯人民呢，应着俄罗斯方面的要求，也被越南驱逐出去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吉尔吉斯坦，有一个俄罗斯的摇滚乐团的演出被取消，然后被驱离。这些都被认为是跟俄罗斯的外交部发功有关。其中有一件事情呢，是去年就见到相关的报道。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人就指出啊，在2022年，你还记不记得开战半年内，分别在希腊的首都雅典、德国的首都柏林以及汉诺威和法兰克福，还有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都发生过一些支持俄罗斯这场军事行动的游行。那么参与的群众呢，有人还穿上了普京画像在上头的 T 恤，也都带上了俄罗斯场军事行动的代号 Z 那个字的标语。这个事情也被认为是当地的领事馆组织去串联发动的，参加的人除了少部分，真的是少部分啊，一些俄罗斯侨民跟学生之外，那么这些人在俄罗斯海外的这些新移民群体之中，大概是非主流，而且其中很多是老移民，也就是说忠于俄罗斯的海外移民，我们也很熟悉嘛，这种在海外特别支持还特别爱国的这种人。那么还有更多的却反而是当地人，那么当地里面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有一些人是特别喜欢普京的，那么这些多半是这些国家里面的右翼保守派也去参加。但是这个游行后面啊，就没人再搞了，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呢？理由是他们刺激起了他们所在国的很大的反应，因为这几个国家呢，主流民意都是反战，也反对俄罗斯现在这个政权他的种种做法的。那么你在这个地方搞这样的游行，不就刺激人家吗？刺激人家更反感你，这是对参与这些游行的俄罗斯人来讲是很不妙的。你既然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做了一些违背本地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尽管符合你母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你现在住在这，活在这，你以后日子是不是不太好过呢？那么更不要说这些在海外的新的俄罗斯移民不想参加政治活动，理由是他们很多人拿的是旅游签证在别的国家居留，或者至少在别的国家呢是拿到的是居留权而不是公民权，或者至少还没拿到吧，他手上还有一本俄罗斯护照。那么现在俄罗斯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国会，通过一条法律，就所有俄罗斯人只要发表了对于俄罗斯现在这个军事行动损毁他名誉的事情，都会犯法， 犯法的处罚之一呢，就是要冻结你的一切财产。那么这些人在俄罗斯可能都还有些财产，那么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虽然这些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借着他的外交部在海外协调友好国家做了刚才那些事儿，但另一方面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啊也不是闲着的。比如说欧洲就有很多智库，例如其中一个相当有名的智库叫做欧洲外交关系议会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他们就发表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 Life in Exile, A New Approach to Russian Democrats in Europe， 意思就是活在流亡之中，一个处理欧洲俄罗斯民主派的新路径。他就说呢，现在很多住在西欧地区，少数到了西欧地区的这些欧盟领域里面的俄罗斯移民啊，他们现在面对很多问题，欧洲有责任要有一个各国协调的工作，帮助这些移民稳定生活，稳定下来，使得他们不用受到他写得很直接，不要受到克里姆林宫的伤害。第二呢，就是还要使得他们增长技能，这个技能指的是他们将来协助俄罗斯民主化的技能。既然要增长这个技能，他们现在就应该彼此认识大家在做些什么。讲的是跨欧洲啊，有的在这个国家，有的在那个国家，你会这个，他长项是那个，他对某件事情有专才，那么你们互相认知，互相补充，那么补充上一些必要的迷失掉的环节，那么将来好和俄罗斯的本土民主派、反对派以及欧洲各国合作。甚至他们还建议要成立一个针对这些俄罗斯移民的方舟计划，就有点像诺亚方舟一样。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几个重点的地区，由近至远啊，离俄罗斯最近，其中一个他们的国民最容易出去的地方，那就是与他接壤的高加索地区国家格鲁吉亚了。在这个地方啊，俄罗斯的移民的人数一度达到了20万，不过很多后面又陆续离开，也就是说很多人是把它当成一个通道和跳板去进入别的地方的。那么他们很短时间内的到来的确为当地带来一些经济增长，但是对本地人而言，那可能就是通货膨胀，地租房价都上升了。那么这些人在格鲁吉亚呢，说实话日子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好过，尽管格鲁吉亚的生活成本比较低，那么在当地生活好像也比较容易，可是格鲁吉亚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尽管他们现任的总统，他们的政府总理跟上一任的总理啊都是比较亲俄罗斯，或者不会完全倒向西方，但是在历史上俄罗斯跟格鲁吉亚之间却有相当大的矛盾。最近的那就是2008年发生的格俄战争，或者俄格战争。话说那个时候啊，格鲁吉亚国土内有一块地方叫南奥塞蒂，那这个南奥塞蒂呢，他们呢就酝酿独立，那么他们的官方的语言呢，尽管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首都的行政语言却是俄语。那么他们就觉得呢，自己被格鲁吉亚这个国家吞并了，要独立。那么格鲁吉亚当然作为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是不能够容许的，于是就发生内战。接下来呢，就俄罗斯出兵支持南奥塞蒂，支持他独立。那个情况啊，那个路子啊，就有点像俄罗斯支持原来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独立，当然这些地方现在也都并入俄罗斯了嘛。那么当年在格鲁吉亚也是这么搞过一次。那么为了这个事情啊，格鲁吉亚总共现在有，用他们的讲法，就 20% 的土地是在俄罗斯人手上的，因此这里自然有相当浓厚的仇恶的情绪。那么再加上当时有传闻啊，就说很多俄罗斯人呢是在街上行走买东西购物生活的时候啊，竟然要求本地人跟他们讲俄文，而且呢还花钱呢是要用卢布而不用格鲁吉亚的货币。那么我有钱啊，我们俄文是国际语言，你怎么不跟我说俄文，我们这个卢布哪都能花，为什么你这不能花，等等等等。更何况还有一些车子啊，上面还有 Z 那个标志，就是支持这个战争的标志，这个战争的代号。那些格鲁吉亚人就更生气了， 你既然这么支持这个战争，你跑出来干嘛呢？你还来逃兵役，这是不是很不像话呢？那么当然，这其实只是少部分，就像我刚才讲的，大部分跑出来的人不会是有这种表现的。但是你知道啊，歧视就是这么一回事，有几个人做过这些事儿，慢慢的就变成新闻上的一个标题，慢慢的就变成一种都市传说，慢慢的本地人对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印象更坏，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俄罗斯每一个个体在这里生活的人的态度了。所以到了2023年的10月的时候啊，格鲁吉亚有一次民调就发现格鲁吉亚人里面有 93% 反对俄罗斯人在那里呢注册生意，注册公司，买卖房产。再加上格鲁吉亚现在这个政府是比较亲俄罗斯的，所以住在那里但是又反对俄罗斯政权的那些俄罗斯人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也受到了俄罗斯的监控或者打压，于是还是要再走才行。再走的话可以走哪里呢？有一个热门地点，那就在中亚，我们中国旁边的哈萨克斯坦，本来也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当友好，尽管这两年呢也有些暧昧。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啊，早在2022年就宣布要协助来到哈萨克斯坦这些移民，可他同时也协助俄罗斯当局啊，把这些跑来这里的人的个人的讯息，私人的讯息也都分享给了俄罗斯，也曾经做过一些拘捕在哈萨克斯坦国土上的一些批评俄罗斯的记者的事情。那么不过到了现在啊，大概是避免来的人继续增加，他们已经收紧了这些签证了。好，我们再看另一个俄罗斯人很热门的居住跟移居的地方，那就是土耳其了。土耳其其实早自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就是俄罗斯人热门的旅行地点，一来临近地中海，二来物价便宜，三来呢也地理上也很接近，那么过去跟俄罗斯关系也还可以。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国家，现在北约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比如说土耳其就支持乌克兰军火跟很多别的物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埃尔多安，人称埃尔苏丹的埃尔多安呢，跟这个普京过去的私人关系还不错，中间呢有很多很奇特的事情，比如在叙利亚战争，以前我在八分那个老节目讲过，叙利亚战争上面土耳其跟俄罗斯是在较劲的，但是没有撕破脸。那么土耳其呢试图呢在现在两大阵营之间呢左右逢源，所以土耳其虽然一边支持乌克兰，但是另一边它却成为整个西方世界里面最大的俄罗斯能源进口国，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禁止俄罗斯能源的进口了，它继续买，而且买的很多。土耳其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做 Antalya， 向来就是个海港胜旅游胜地，那么俄罗斯人特别喜欢，我见过好几个在那个地方采访当地人的生活情况的新闻节目，那么其中呢就看到了很多俄罗斯人，他们被接受采访的时候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啊好像开始有种反俄罗斯人的情绪起来了，在全世界各地，你们在这里有没有这种感受呢？那么这些俄罗斯人都说啊，是听说过这个有俄罗斯车牌号的这些汽车他们的轮胎会被人恶意刺穿，但是他们觉得还好，没什么大问题，你只要不穿上有普京样子的 T 恤或者画着那个 Z 字牌在身上的话就好了。而且很多当地人呢也都了解俄罗斯的处境，也都明白你们认出来就是反对战争和暴力，那么也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来了之后炒高了房价，那么不过我们来炒高房价，我们也来消费，我们也有能力，这个地方经济也会好啊。紧张呢倒不至于很紧张，不过人群一多了起来，同一种人在这边多了起来，多多少少会有点怪怪的就是了，大概这是一些俄罗斯人的感受。那么至于当地的土耳其人是什么感受呢？很多土耳其人呢对俄罗斯人的评价都会提到一个字，就是让他们比较冷。那这个比较冷当然是对比于地中海国家沿岸国家的土耳其国民的温暖和热情而言， 俄罗斯人比较冷，但是觉得他们还是很好，人还是不错，只是比较粗鲁，比较直接，虽然不是坏人啊。尽管有时候呢，有些商店店员会说，那些俄罗斯人有人进来呢，就不够尊重，太过直接，会有种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我有钱，我来消费，消费者是上帝，你就该好好伺候我，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也遇到很多俄罗斯人相当友善，已经愿意学习土耳其文，也就是说打算要留下来了。我看到比较搞笑的两个回答，看到两个比较搞笑的回答是这样，一个呢是说，这些俄罗斯很好啊，我也反美啊，他们跟我一样都很反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说没事的，我们能相处的很好的，因为俄罗斯人很像我们，我们都长期服从一个领袖，长期很顺从。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另一个我们可能听说过俄罗斯人很热衷去的地方，尤其是有钱的俄罗斯人很想去的地方，那就是迪拜了。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是没有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的，那么因此很多富二代，很多年轻有创业精神有能力的俄罗斯人就愿意去迪拜，那么希望能够在迪拜继续开展他们充满着无限梦想的生意。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数字很夸张啊，说到去年底为止，这两年来到达迪拜的俄罗斯人有110万人，其中70万人已经或者正在申请居留权。你想想看，迪拜这个城市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虽然这个地方东西本来就很贵，那么本来就是一个中东的富翁天堂，但是这么一下子来一大批，还是会造成本土的通货膨胀。只不过这一点有可能是被外界说的夸张了，因为看数字，去年他们房价上涨的主要的动力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比方说中国。我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作者叫做 Frank King，他是帮一个杂志写的这个文章，这个杂志呢是阿联酋这个地方的一本商业杂志，叫简称叫 AGBI， 中文的意思就是阿拉伯海湾商业透视。这个作者去参加了一个俄罗斯商人在迪拜的棕榈酒店开的一个高峰论坛，在这个高峰论坛上面，他注意到啊，短短两年之内，迪拜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很多俄罗斯新注册的公司，例如说有间公司 EM 是一间通讯公司，那么生意据说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另外一个趋势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趋势足以说明这批来到迪拜的俄罗斯人其实是不像很多人以为的迟早要走，而是开始住下来了。那个就是很多过去迪拜啊，两年多前的时候比较中价的房屋市场的买家是俄罗斯人，但是这些俄罗斯人现在已经成为卖家了，要卖掉这些房子。他卖这个房子并不是因为他要走了，而是他已经有了更多的房子，而现在他卖这些房子出来是来挣钱了。因为来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所以本地的这些针对俄罗斯的房产的价值也就升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呢，比较有麻烦的是做金融业的人，许多做金融业的人到了迪拜，本来就是觉得这是在伦敦纽约之外另一个能够开展他们金融事业的好场地，没想到呢，现在迪拜虽然说没有参加西方的制裁，但是随着西方的制裁之网啊越深越密越深越广，他们也会有所戒慎。于是呢，在当地做 IPO 想搞上市的这些人呢，也都开始特别谨慎，已经有一些 IPO 计划告吹。另外有一些从俄罗斯搬过来的企业则要重新定位，比如说他可能本来说自己的生意自己做的事儿是东欧地区最大的，是同一个领域内最大，现在这个定位要改成要做西亚最大了。哦，我漏了一个消息啊，我是看到当地的一个房贷叫 House and House，那么他们有个数字说在2022年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哦，俄罗斯买家的数字，房地产买家的数字的增长是 125%， 你说这夸不夸张？更有趣的是当地还有一些俄罗斯人开启了画廊了，就在迪拜的这个艺术区里面开启了画廊， 其中一个画廊叫做 Nika， 是一个艺术空间，三月份的时候正在举办一个俄罗斯这种移民艺术家的展览。这位艺术家叫做 Katia Muromseva， 俄文不会念，不知道对不对啊。 Katia Muromseva 这名俄罗斯艺术家其实是住到纽约去了，但是来迪拜举行个展。他也是一个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被迫离开俄罗斯的一个艺术家。那么他的展出的名字呢，叫做在言论的滑坡之上，是关于移民的女性的处境，讲的除了俄罗斯的移民之外，也包括乌克兰的这些逃到海外的移民，也包括世界各地的移民。更有趣的是呢，他还会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视觉艺术展。我们知道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西方的这些艺术大事啊，现在都没有俄罗斯份了。本来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参展馆，但俄罗斯的展馆被取消，他们不能参加。可是他怎么参加呢？他是代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反而邀请他加入克罗地亚的代表团，去克罗地亚馆里面做出展出他的作品。再来啊，就可以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了，我们由近至远嘛，来到普吉岛。最近如果你去普吉岛，或者你看网上我们国民国人去泰国玩，去普吉岛游玩，你有没有知道大家都在说普吉岛好像已经变成俄罗斯殖民地了？怎么满大街每个沙滩上都是俄罗斯人呢？那俄罗斯人，我们很多人对他们典型印象好像都能在那沙滩上印证，就是皮肤很白，个子很高，男的很胖，女的很漂亮等等等等。我们看看数字能不能印证这种印象啊。首先知道普吉岛本地的居民也就是40万人，但是目前啊，在光是在去年一年就有50万俄罗斯人去了普吉岛，其中有一万人是要申请更长久的居住。这所谓更长久的居住，就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老问题，很难断定什么叫做长久居住。像泰国呢，是有许多种的居留计划的，有一些呢是叫做长期旅游签，还有在2022年9月的时候，他们开通了一个叫泰国精英签证，具备一定资产一定资格的话就可以申请，也可以拿到居留权。那么更何况泰国对俄罗斯是免签的，跟对我们中国一样，所以去普吉的俄罗斯人就更多了。要知道这些俄罗斯人啊，来自北国，特别喜欢亚太地区的这些岛屿地带，那么看看阳光与海滩非常的舒适，对他们而言来的人就相当多。而来了之后也会出现所有这批俄罗斯移民所至之处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把房地产都炒起来了。既然有这么多俄罗斯人来投资房地产，自然也要有地产经纪代理来对付他们。这里头就有很多是俄罗斯人开的房地产中介，有点像是我们海外的那些中国人啊，买房子不也是会找，很多人会找一些中国人做的房产中介吗？俄罗斯人也是这样的。那么甚至还有些开发出来的公寓大楼啊，里面直接有八九成的住户都是俄罗斯人，成了一个小俄罗斯村。再下来呢，就有很多俄罗斯人开始干起了导游啊、出租车啊、包车啊等各种服务，于是就产生问题了。因为根据泰国的法律啊，导游、出租车以及美发这些工作啊，都是只能保留给本地泰国人的，而你这些俄罗斯人来了自己干，那其实就是非法工作。并且很多俄罗斯公司只请俄罗斯人，所以当地居民就很不满，觉得对他们没什么好处。他们会说同样的问题以前是出现在华人身上的，那么现在怎么又成了俄罗斯人，而且他们数量这么集中这么大呢？所以现在当地啊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普吉岛一些热门的地点，比如说巴东那些地方，你会看到很多警察，其中有一些旅游警察，这些旅游警察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查这些事情，看看有没有些犯法的移民。不过大部分我看到一些采访，普吉岛的居民对俄罗斯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那么到底他们天性善良，觉得什么人远来都是客。而俄罗斯人对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很多人会尽量学着适应， 比方说另一个岛上面啊，就有很多俄罗斯人在努力的事业，那就是印尼的巴厘岛了。印尼的巴厘岛上面呢，目前的这些因为战争而来的人呢，相当多，光是来自乌克兰的就有10000人，而来自俄罗斯的更有60000人，他们都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互相帮助这些新来的同胞。另外也有很多人会集中投入服务本地社群，组织队伍，比如说去本地的海滩上捡垃圾，请注意这都是俄罗斯人啊，去本地捡垃圾，帮本地公共空间打扫卫生，这是为了显示出他们俄罗斯人来到这个地方也很友善，也很尊重本地，很想融入本地，那么甚至会教导一些新来的人啊，要尊重巴厘岛的精神文化。我们知道巴厘岛这个地方相当特别，是印尼这个穆斯林国家里面少有的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一个岛国，而且这个印度教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与印度本土不同的印度教。我们上一集节目在回答一位朋友关于传教问题的时候也都提过这一点嘛，是不是？跟着呢，这些巴厘岛的居民们又怎么看这些俄罗斯人呢？却反而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使得巴厘岛政府当局呢要慢慢采取一些行动，收紧签证了。这是为什么？正所谓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啊。原来呢，在去年啊，有个俄罗斯小伙子跑到了巴厘岛上面最神圣的神山，也是阿贡火山，在上面拍照搞自拍。那么大家想做网红，你自拍也就罢了，他还半裸自拍，那对本地人而言是莫大的冒犯，他被驱逐出境了。驱逐出境前呢，还上镜拍了一段道歉视频。不止这样，今年呢又有两个俄罗斯年轻人在印尼一座相当神圣的庙宇前面穿着暴露的服装在那边跳舞，结果两个人都被赶走了。我们知道在巴厘岛的很多的印度庙宇前，它是对你的服装有很多的要求的，比如说你下着的衣服要过膝盖等等，但他们偏偏穿着暴露跳舞自拍上网，也是那个路子。那么更有一些俄罗斯人呢是不守交通规则，因为巴厘岛岛上的人很喜欢骑小摩托车，然后也租这些摩托车给外国游客，结果说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还有一些俄罗斯喝醉酒在街上打人，都被人拍下来上了网。光是在今年头4个月里面啊，就有好几十个外国游客因为行为不文明不礼貌被巴厘岛驱逐出去，其中有30%，也就是27个人是俄罗斯人，于是才产生了我刚才说的巴厘岛现在当局面对的那些问题。但更狠的那是斯里兰卡了，另一个印度洋上的这种著名的旅游胜地岛国。今年开年没多久啊，斯里兰卡当局就要求10000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2月23号开始的2个礼拜之内离开斯里兰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住在斯里兰卡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逃出来的这些人啊，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再三强调的，他们是以旅游签证来到斯里兰卡，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就不断的续签，那么住下来，现在斯里兰卡不能再忍受了，要赶他们走了。这里头呢这些人数有多少呢？现在住在斯里兰卡的这些人有20000人是乌克兰人，有288000人是俄罗斯人。为什么斯里兰卡现在会这么强硬呢？主要就是啊，有些俄罗斯人在当地开了餐厅和夜总会，都是非法营业，也搞租车，也租带一些水上运动设备。那么你从他们角度想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打算常住下来，也要有自己的生意来营生嘛。但是偏偏他们拿的是旅游签证，这也就罢了，最引起斯里兰卡人愤怒的是最近出过一个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夜总会搞 party， 门口写着只准白人进入，这斯里兰卡人就受不了了， 他们就觉得俄罗斯人本来就有种族歧视的，不给人外界觉得他们很种族歧视不好印象，在俄罗斯的一些亚洲人是会被歧视的。没想到他来到斯里兰卡了，搞派对了，搞夜总会，还要只准白人进入，这是什么意思呢？针对这一点啊，俄罗斯驻斯里兰卡的大使馆也忍不住要发声谴责这些俄罗斯人，说他谴责一切与种族歧视相关的事情，并且他还强调啊，不要忘了，俄罗斯之所以发动战争啊，要对付乌克兰，就是因为种族歧视，就是因为乌克兰国土上他们的人歧视讲俄语的俄裔居民，所以才要打仗。我们俄罗斯人到了斯里兰卡，又怎么能够种族歧视斯里兰卡人呢？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外交官也温馨提示斯里兰卡政府，俄罗斯游客啊，还是斯里兰卡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哦。说的倒也没错啊，因为斯里兰卡我们知道是个濒临已经破产了的一个国家，旅游收入对他们而言是太重要了。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怎么搞下去呢？还有待观察。说到这些歧视啊，其实我今天本来呢还特别想讲歧视的问题。我们很多人现在这一两年出国旅游，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说啊，到哪怎么样被歧视了，歧视这个经验是很难受很不舒服的。其中最不舒服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来你这个地方旅游做客，我自己没有很粗暴，我没有很无理，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凭什么用一个很不友善的态度对待我，或者给我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这种被伤害的感觉啊，背后有一种深深的不公平感，或者公平被冒犯的感觉。意思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该得到什么对待，是应该依据你对我这个人的评判而来的。比如说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表现，我怎么行为举止言行举止，你应该依据我这些来对待我，你不应该依据一些对于我所来自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总体印象来对待我。比方说我们常见到那种种族歧视，比如说以前那种黑人在美国遇到种族歧视啊，你应该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有才华来决定我能不能做什么事，你应该看我成绩好不好来决定我能不能考上什么学校，你应该看我的工作表现怎么样来决定我能不能升职，而不是以我一个一般性的东西，更大的群体性的东西来看待我，比如说我是黑人。同样的，俄罗斯人会觉得你应该看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不是看我是不是俄罗斯人，这点来决定怎么对待我。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模一样。但是这里头啊，还牵涉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更麻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简简单单讲完，我现在也讲了一小时了，这都所以我是打算啊，之后的节目里面还要针对歧视这点再讲下去，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切身，但是也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那么这一点呢，我一定会讲，虽然我是以歌闻名，但这个我不能再歌了，你现在都是我衣食父母了，记得提醒我，我将来节目有机会的时候我还要再讲这一点，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有体会想跟大家聊聊的事儿。那么本来呢，我刚才录掉但是又废掉那个节目里面还有半小时的问答，就是我要回复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嘛，我这新节目刚上来，特别多朋友留言给我，让我特别感动。唉，可现在已经凌晨3:30了，我要是睡的话也就睡一两个小时就要起床，我这样子我会崩溃，实在没办法，请你原谅我，让我想法子在下一期节目再来集中回复。但是不是说整集节目都在做回复留言那种水节目，这种事儿咱现在可万万干不出来啊。那么我是想看看能不能有一集，就是我去反正跟平台商量一下啊，我们再琢磨琢磨。好，那么另外别忘了，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现在开始要做一个不歌的节目嘛， 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周三每周五的晚上八点更新，今天是星期三，所以你晚上八点听到这期节目。那我们本周五是应该有节目吗？不，本周五没有节目，因为这个星期五我们要放假，更何况这个星期我们已经上了两集了，这个达标了。哎，请别说我懒惰啊，我人也是要放假的嘛，对不对？更何况我们上了两集节目，我们真的就每周两集，周三周五八点上啊，接下来还是这么办，请放心，请放心。但是老规矩，最后我怎么能不给你介绍一首音乐呢？在刚刚过去的3月23号啊，有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去世了，他就是意大利的国宝毛里奇奥·波利尼 Maurizio Pollini， 享寿82岁。这位大钢琴家我怎么形容他呢？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的话，你会对他完全不陌生，你应该还记得他独特的声音。他的声音是种什么样的声音呢？是一种很典型的现代派。钢琴演奏有过几个不同的阶段的风格演变，到了波利尼那一代，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一种现代风格。这种现代风格与他之前那一代的前辈大师们，比如说鲁宾斯坦，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鲁宾斯坦那一代大师啊，高手辈出，每个人都有很张扬的个性，像霍洛维茨他们都有非常特别的东西。但是到了波利尼这一代钢琴家，有的人会觉得他们太过节制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张扬的个性，太夸张的玩法。那是因为他们要求更多的精确和自律，更加的严谨，但这又不表示他们是死板的跟着谱去弹。事实上所有的演奏也都不可能死板跟谱去弹，也不可能追求完美的作曲家原意，但是他们会尽量在精确的传达原谱的同时，在里面做出一种精致优雅的特殊的味道，而且反而容易让你看到听到一些以前听不到的东西。至于那些不太熟悉古典音乐的朋友，我这么来介绍波利尼啊，从故事来讲，他在1960年代夺得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钢琴比赛之一的华沙国际肖邦大赛的金奖，这个奖是五年才办一次的啊。当然了，2021年有另一位华人呢得到了国际肖邦大赛的金奖，那就是加拿大的刘晓宇，他父母都是北京去的移民了，但他是加拿大人。好，说回1960年那场比赛，在那场比赛里面的主席呢，就是我刚刚提过的鲁宾斯坦，是那一辈大师之中弹肖邦最有名的圣手。鲁宾斯坦当时说了一句话啊，很有名，就他说他跟他那些评审同伴们说，我们在场各位的都弹得没有这个波利尼好，他弹得比我们任何人都好。那么但是后来呢，我看过波利尼一个纪录片啊，他澄清了，他说其实原话不是这样，这个话夸张了，大家都用这个话来夸他，太商业了。他说真实的情况是，鲁宾斯坦讲的是波利尼的技巧比我们在座任何一位都要好。要是这么讲的话，他就觉得是客观的了。而且这句话你要注意哦，不是一个单纯的赞美哦，你说一个钢琴家的技巧非常好，那当然赞美，但是到这个层面你说他比我们其他评审技巧都要好，并不意味着他就弹得比我们好，因为他可能只是技巧好而已。而波利尼本人呢很有意思，他不是一个听到赞美得了大奖之后就会飘飘然的人，他生性害羞啊，生前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很有纪律的人。他在得到这么重要的奖，竟然没有跟随这个一般的潮流习惯。一般潮流习惯是什么呢？那就是得了这样的大奖之后立马全球演奏会开个不停，恨不得两三天就开一场，然后不断大量的灌唱片出唱片，那么大赚其钱。那么有的人甚至从此呢成为国际名人，至少国内名人。比如说当时我批评李云迪就说到，他后来被请回去担任这个比赛的评审，结果有一场他竟然缺席，理由是为了要回国参加黄晓明的婚礼。那么我当时就觉得这太不像话了，我批评他。而波利尼呢不是这么做的。波利尼怎么办呢？在60年代得奖之后啊， 他的演出是刻意的压少，那么而且是越开越少，甚至有一年是干脆不演出了，那么使得当时很多人怀疑他，觉得他其实是不是不是那么厉害，或者是他是不是开始得了奖之后就不行了呢？那那时候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其实他在钻研音乐，因为他担心啊自己的曲目不够广泛。什么叫曲目广不广泛呢？是这样的，每一位不同的乐器的演奏者啊，他要演出要灌唱片的话，他都要经熟一些作品，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熟悉一些作品，并且觉得对做这个作品的演奏有自己的心得了，那你就可以把它纳入为自己可以在演奏会演出以及拿去录唱片的曲目了，这就叫做你的曲目够不够广，也就 repertoire。 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拓宽自己的曲目范围，继续钻研，并且借着拓宽曲目范围钻研不同风格不同作曲家作品的同时，推进自己的钢琴技艺。于是他去跟随了当时的意大利的顶级大师啊，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不世出的人物，那就是米开兰杰利 Arturo Michelangeli， 跟他学习。那时候他去了米开兰杰利的学校，在跟他学的时候还有一帮跟随这位大师学习的一帮年轻学子，无论是名声资历啊，波利尼都是跟那些人差开一大截，拉开一大截的，但是他仍然虚心向他学习。他这么好学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话说当年他得到肖邦大赛金奖之后啊，鲁宾斯坦把他跟得银奖的选手叫过去，拍着他们肩膀祝贺他们。与此同时啊，很奇怪啊，鲁宾斯坦做了一个动作，两只手搭着两个年轻小伙的肩膀，然后用两只手的中指，两只手掌中指去压了他们肩膀一下。这么听起来你今天会不会觉得有点像性骚扰？你别这么想，不是的。鲁宾斯坦跟他们说，记住你试试看弹琴的时候用这样的力量，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弹，所以我永远都不会累，永远都没有问题。那么波利尼就记住了这句话，在几年之后他逐步领悟到这里头的奥秘。其实鲁宾斯坦在教什么呢？鲁宾斯坦那个指的力量很有力量，那个中指按他的肩膀像点穴一样啊。但这个力量不是手指本身的力量，你用手指的力量去弹琴啊，猛力去弹，你手指迟早是受伤的，是会弹坏的。其实鲁宾斯坦那一下子听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是运用了一个由背开始，透过肩膀，透过手背传达下去到手指尖的力量，那样的力量很沉稳，就让波利尼琢磨了几年来掌握这样的指触，掌握这样的力量。所以他的触键你听出来是很有深度的一种触键，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而波利尼这么的有一种音乐上的节制的冷静的现代风格，很可能也跟家学渊源有关。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当时推动现代主义建筑潮流的一员干将，是个建筑师。他的叔叔叫做 Fausto Melotti，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现代雕塑家。我记得好像两年前吧，北京还有个艺术空间展出过他的作品啊。那然后他呢自己也对现当代音乐非常感兴趣，常常演奏很多的现当代音乐，其中包括一些很多人觉得演奏不来也欣赏不来的，像 Stockhausen 跟布列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他是特别有心得的。我们刚刚说他害羞，可是另一面他却又非常的政治，很喜欢投入政治活动。他是意大利左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啊，意大利曾经出现过右翼的潮流啊，一度甚至传出他们想搞法西斯政变，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复活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波利尼就跟他的同伴好友组织了很多示威抗议活动，参与了大量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我以前在八分那个节目重点介绍过我非常崇拜的大指挥家阿巴多，也是意大利人。 以及另一位我也介绍过他的音乐作品的意大利作曲家 Luigi Nono， 他参与很多这些运动，那么又因为参与这些运动的关系，使得他觉得要亲近群众，常常办很多的演奏会呢，几乎是以免费的形式招待意大利的青年来欣赏他的演出，非常非常特别。到了后来啊，他晚年的时候，过了2000年之后，他继续演出，也继续出唱片，虽然数量比以前少多了，他身体也不好了，这时候就有很多他的老乐迷觉得不满了，觉得过去的那个波林的声音变了。你比如说听他后期录音的肖邦啊，你会觉得他仍然很严谨，仍然能够有能力聚焦于一个乐曲的指向和他的构型和他的造型，可是他踏板好像用多了，声音朦胧了，而且乐曲的处理上没有了以前的某种的弹性，没有了某种以前的动力感啊，很奇怪，这怎么回事呢？可是喜欢的人呢，却又觉得晚年的波利尼弹出了另一番深度。到底事实如何？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今天给你听的是他晚年录音的一首肖邦的船歌。船歌这种题材的音乐是来自威尼斯的船夫，你听出来有点摇摇晃晃的节奏。肖邦就只有一首船歌作品，就是这一首。这一首呢，他把船歌的典型的拍子变了，你听起来会真的有点坐在船上情意绵绵的寄哀思的感觉，有点孤寂，因为当时肖邦跟乔治章的恋情已经走到终点了。那么现在我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同时怀念波利尼。